有天使的眼泪在星光中苏醒，睡夜幕而低垂，如婴儿那一般甜蜜的沉睡，无缘故地飘摇在幸福的追随，孩子你啊，多谢你的话，是否有点累，是否有点醉。 他人是善良的爱，令我冲破狂风巨浪，注入一颗明亮的晨曦，带给我无限的希望。 那夜里的梦中有天使的眼泪微微笑而苏醒，为呼吸而无悔，如婴儿那一般甜蜜的沉睡，有缘分的牵引在心。 心有点累，